出了一点点微妙的后鼻音。OK， 除了这个小问题以外呢，都说得很好。 Being when it could happen to anyone. OK， it 的这个 t 爆破呢省略，我们不要爆出来，只要舌尖顶上颚而已。OK， it could. Angelia Xuan, laundry's done. 声音有点小啊。 Laundry 这个 dr 的浊音没发出来，刚刚发的好像是嘴嘴。可是不太清楚，所以不确定。 您看，给大家总结一下，这一次有哪几个问题特别不好？ We have a dr 的这个音 ，laundry 的这个 dr。We have n 音节结尾的 n long， 然后 done 的这个 n 的音，然后我们有干脆的停顿 ，it could。OK， 这然后还有一个双元音 show， 这个呜，大家好像都发成修修。修用了一个中式的修改的修 ，o 跟 a 五，这音质差别很大。 上一周的重点就在于 dr， 一定要撅嘴。嗯、 yeah， 你看大家撅好了吗 ？Yeah， 嗯 ，kind of， 有一点撅好了， 有一些 还是有的没撅好， 还需要继续练习。 所以还是要继续练习、嗯，这还是已经交上作业的同学，还有的没交的呢。是不是 ？Yeah， 每一节的知识点啊，一定要好好的掌握。今天的就交给大家下来进行练习了。 嗯、 好，今天的老友记课程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谢谢汉妞老师。 嗯、 我们下次。 哇！迎接冰雪盛会，学习实用英语。 Air 化成 Air。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北京外语广播，冬奥英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冬奥英语节目，我是乐意 Larry。 今天我们来巩固一些冬奥英语词汇，并且做一些拓展的造句练习。首先来看第一个词 Competitor， Competitor 的拼写是 C-O-M-P-E-T-I-T-O-R， Competitor，它的意思是竞争者、选手、参赛者。For example, it was designed to be intimate, allowing spectators and competitors to walk to nearly all the venues. 比赛场馆设计的都很近，观众和参赛者几乎可以步行到任何一个场馆。这里用到的参赛者就是 competitor。再来看另外一句话。Two of his biggest competitors are out of the ball game. 他的两大劲敌都出局了。所以这里的 competitor 指的是竞争对手。我们再来看另外一句话。Competitors from more than 100 countries have converged on Sheffield for the games. 来自100多个国家的选手齐聚谢菲尔德参加此次运动会。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词，也跟冬奥会有关系，是 torch。T-O-R-C-H Torch， 它的意思是火炬、火把。 The Olympic torch 就是奥运火炬的意思。举个例子， The games included athletes from 36 nations and the Olympic torch was carried by Joseph Rieder, a former alpine skier who had participated in the 1956 Winter Olympics。 说的是这届冬奥会有36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参加过1956年冬奥会的奥地利高山滑雪男运动员约瑟夫·里德点燃了奥林匹克火炬。这里提到的奥林匹克火炬就是 The Olympic Torch， 您记住了吗？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英语。 接下来是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练听力、记单词、口语考试现场模拟，总有一款适合你。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北京外语广播。